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及朋友们，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纪念我们教会张牧师的母亲王辉清姊妹的追思礼拜。王姊妹一生忠心事主，坚守主道，在文革期间遭受逼迫，为主受苦，坚强不屈，广传福音，领人归主。他于3月1日星期二凌晨4:30在中国大陆息了劳苦，安息主怀，时享年80岁，一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就如使徒保罗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Dearest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friends, today we gather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life of Reverend Chang's mother, who passed away on the 1st of this month at 4:30 a.m. in China. She faithfully served the Lord, kept the fai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e endured persecution, firm in testifying for the Lord, and brought others to Christ.Her testimony was like what Paul said in 2 Timothy,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Now there is in store for me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will award to me on that day. And not only to me, but also to all who have longed for his appearance. 我们要一起来纪念思念王姊妹以及上帝向神的感恩，来唱这首古旧诗教。In this memory service, we want to thank our Lord and let us sing together the old rugged cross. Please stand. You can sing in Chinese or English. 歌大山岭上树立古旧石架，是羞辱与痛苦激昂，神爱之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石架是我最爱最宝，不爱到追逐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过一冠冕，这古旧十字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十字架为宝贵，爱之主耶稣舍弃天堂荣华，愿背负十字架往得的他，故我爱到记住十字架， 将慈上师荣全方向，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还共你冠冕，对着苦就是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耻笑。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依旧共享永远荣耀。故我爱到极，愿将世上虚弱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还共你冠冕。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至高全能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宝贵的圣灵，今天你汇集了你的子民，让我们以诗歌、祷告、读经和感恩来纪念您的仆人，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亲爱的王辉清姊妹，纪念王姊妹在世上的一生为我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功，透过他人生的见证，让我们数算主恩，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好蒙福的人生，因而靠主得力，更加像主。主啊，我们赞美你，现在你让我们的老姊妹洗了她自己在世上的劳苦，与她所侍奉的主永远同住。我们看见王姊妹在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她和使徒保罗一样被浇奠，暂时与我们分别，去添加接受神为他个人所预备的赏赐。他就像一个祭物，已经将自己的生命摆放在祭坛上了，被神所悦纳，他没有遗憾，因为他已经打完了美好的仗，跑完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因此我们在这里今天也是为庆祝王姊妹属灵的人生，我们羡慕他一生尊主为大，坚守真道，在逼迫和患难之中没有失去爱主的心，没有忘却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栽种浇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属灵的生命，为此神的爱一直伴随着他的脚踪，直到现在，就像主所应许的那样，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们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愿我们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牢记主的话语，以王子为楷模，让主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为主而活，好在主再来的时候承受主所赐给我们属天的奖赏，就是那永不朽坏的冠冕。感谢赞美祷告归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请坐。诗篇66篇8-20节 Psalm chapter 66 verse 8-20， 万民啊，你们当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诉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告。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接下来我们要起来看一处的经文，在诗篇三十六篇第七节到第九节。 We are going to read from Psalm 36 verses 7 to 9。我们用中文一起来念，一起，请。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接下来我们有史长老的未免。 牧师、师母、美工，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来纪念我们牧师的母亲，并且来献荣耀跟感谢给我们的神。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牧师的母亲王慧清姐妹，但我们从牧师二哥所写的一首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牧师的母亲是位全然伟大可敬的母亲，是一位始终忠心爱主的基督徒。他对家庭的爱使他在极度艰苦的环境里面抚养他的孩子们长大成人，成为有用之才。他对神的爱使他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逼迫之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同时也带领他的孩子们谨守主道，同时也带领很多很多其他的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实在是一位非常令人敬佩的母亲，也是一位得胜的基督徒。现在王姐妹已经安歇主怀，正如在启示录中十四章十三节中所说，牧师的母亲在主里是有福的人，他已息了自己的劳苦，与主同在乐园。同时他在主里工作的果效也会一直随着他直到永远。刚才德邦弟兄带我们一起所念的诗篇第六十六篇第九节中说，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神所掌管的，我们生命的一切都在神手中。他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保守詹姆斯全家，虽然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但保守他们的脚不致滑跌，保守他们平安地度过许多的危险和灾难。同样的，我们每一个把自己交托给神的人也一样地得到神的保守和带领。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牧人的杖和竿 是用来带领拯救数算和保护他们的羊群。有神的同在，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在什么环境和状况之下，我们都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和确据。最后，我愿意用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第36篇第7到9节作为一个结束，我们大家在一起再慢慢的一起念一遍，好吧？好，我们一起念。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因叫他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慈爱的父神，他遮盖庇护我们，使我们免于伤害，他丰富的供应使我们的身体灵命都得到饱足，他是生命的源头，在他里面我们得到永恒的盼望和福乐。好，谢谢各位。 弟兄姐妹，刚才史长老说我们纪念牧师的母亲王辉欣姐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她，没有一个人见过她，我们真的没有，除了牧师师母美工大概真没有人见过她。那在前两天祷告会的时候，我跟牧师讲，我说那我们追思礼拜，我们来这个给我一些照片，我们来做一个这个追溯，来庆祝她这个一生。那牧师说不行，他说我看到照片我就会哭。那我说，那他说叫我来讲，我说正好，我也觉得有这样的负担，愿意把他的一生能够让大家来看到，说真的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见证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做了把一些照片汇集起来，那我们来一同来认识我们牧师的母亲，他这一生在神面前所摆上的。王辉欣姐妹的一生。他1931年到2011年在中国，2011年以后他就永远在天国跟主同在。下一张请。我把他的这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倾心爱主的少年。他在童年幼年的时候，他生在一个牧师的家里，他父亲就是一个牧师，然后他们一家有10个兄弟姐妹，听说。那从小他是最小的一个，那从小家里常常一起就。读经、唱诗、敬拜、赞美，他说他们家的这个人都很有这个音乐的恩赐、唱歌的恩赐，所以常常玩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一唱就是4部合唱，他唱得很开心。他，那他哥哥还会拉小提琴，所以就是他有一个这个 YouTube 上面有两段他的这个见证，所以各位回去可以看，可以把 link 发给大家。好，第二，这个是他高中的时候，刚才那是大学的时候照片哈。这张是他高中的时候的照片，大概他在见证当中他自己说到，他在六岁的时候他特别爱主，所以六岁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敬畏神的心。有一次到一个老奶奶家去玩，这个那个老奶奶给他一个球，线球，不知道什么是线球，所以可以拍着玩的，那他就玩得很高兴，就走的时候就带着走，在路上就一路这个心里不平安，就觉得哎呀七上八下。回到家的时候正好妈妈在门口看到他来了，一看他怎么气到他，什么事啊？妈妈问他，他就哗啦一声就哭出来，然后把这个球的事告诉他妈妈。妈妈说：“你赶快回去还给这个老奶奶吧。”赶快跑回去还给，还了之后他心中就平安了。六岁他就，我记得我六岁那还在偷钱，他六岁就已经可以这个这么，然后他到这个在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差不多16岁左右，也就差不多这张照片的时候。所以他特别爱与主交通，他说记得在春天他们家里有几个槐树，那这个槐树花开了，晚上就喜欢在槐树下来跟神说话，跟神交通。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放学回家很热，他找个房间跪在那边跟神讲话交通。秋天的时候，他们那边特别多的培灵会，那他就 到处去参加培灵会，他也觉得非常的满足。然后冬天呢，在教室里面，因为天黑的比较晚，那要在教室里面自习，所以他说我看着外面的星空，他不能这个为了祷告，但他外面星空，他跟神交通就有这样一个满足。所以他的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就神就在他心里面很扎实的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根基在他的心里面。好，然后接下来就嫁给了一个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的一个医生，嫁给一个医生。那他自己是做食品卫生的，据牧师说他是临沂是县长，是啊，临沂的是做食品卫生的这个第一个人啊。那他这个美满的婚姻，他说他跟这个他先生在恋爱的时候，他们一起读经、祷告、唱诗，太好了。好，接下来，然后这个是第二段，我想谈的就是他经过水火的中年。那么他在前面这段他在见证当中，他说这段时间是神炼净他的一段时间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神要熬炼我们。然后再下一章，这个是在大跃进以后，快要到文革的时期。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风暴将要来临，这个前大家非常紧张，但是膝盖右边那个人好像不是很紧张，还在嫌左边那个人在哭，有点喜欢管闲事哈，右边的不知道是谁那个，后面那个是老大嘛哈，下面中间的老二，然后右边那个老三，左边那个是老四，所以右边的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认出来是谁，特别调皮的感觉。好，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什么照片了，因为那段时间在这个文革的当中，他的先生就是牧师的父亲，就因为信仰的关系就被抓去，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抓去关了十年，有两名是在监牢里面这个，然后另外八年是在劳改营。那么曾经有两次，因为他有心脏病，他说他那天被捕的当天，他就躺在床上，因为心脏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心脏不好，那就躺在床上就被抓进去。这个妈妈就跟进去看一看，说啊不得了，这个事情很严重。回出来就回头一看，外面贴满了大字报，说要逮捕，要批判这个人。所以他第二天早上就买了两个火烧，买了一些酱牛肉，然后煎了几个鸡蛋，一早就拿给他爸爸，你赶快吃饱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有下一顿可以吃。然后拿个推子把他的头发推光，因为他前一天看到这些人抓着他头发抓来抓去，要他认罪，他爸爸就不愿意背叛主，所以他把头发推光，免得人家在抓你这个头发。所以这一进去就是十年。第二天他妈妈也就被抓到，被关在他们的单位里面，不准回家。那这时候家里有10岁、8岁、6岁、4岁的四个孩子，那这个妈妈的心里面是，她说我，她心里面像刀割一样，因为母亲跟孩子分开，这在世人看来是一件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那她在那边，她说那个时候因为妹妹一直哭，妹妹只有4岁，一直哭，所以哥哥把她抱到这边的时候，看着我说好吧，你进去吧，就一把把她推进去，妹妹就跟妈妈在一起，三个男生就在家里面。那他妈妈说，这个时候一家分了三处，父亲被关在一个地方，母亲被关在一个地方，家里还有三个男孩子，没有人照顾。他心如刀割，他说。但是这个时候，他说有一节圣经进到他的里面，就马太福音，耶稣在海上走的时候，船上人都很害怕，耶稣就说一句话，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妈妈听到神对他讲这句话以后，他就放心了。他说我的孩子，耶稣自己在照顾。所以他就可以不惧怕，他在里面被关了100多天。那么另外当他这个被监禁时间过去以后，就回到家中的时候，但在单位里还是常常遭批斗啊。牧师说他回家从来不讲一句话，回家第一个问就是你们今天撒谎没有，你们今天有没有好好的这个按照神的话来过这一天。他在单位里被打被什么，从来回家不说一句话，但是就是带着几个孩子在神的面前能够敬虔度日。接下来一张，这个是1980年，这个时候已经1980年以后了，已经被放回来了。那四个孩子也都长得比较大了，其中有个戴眼镜的， 我们可能比较熟。他们几个孩子在这个因为父亲母亲成分不好，到当时都被学校这个建议说你们退学吧，就没有学可以上。妈妈在家里 homeschool， 就现在的我们所谓 homeschool， 在家自己教他们。所以牧师现在会写很多繁体字，因为他从小读圣经读大，那就教这四个孩子能够起来。然后接下来一张是1980几年，不知道这时候母亲看起来胖胖的，很有福相，但实际上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哮喘，所以吃的是激素，所以让他脸看起来是圆圆的啊。这时候其实已经健康不是很好的时候，在这段时间，父亲也刚放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慢慢要进入到他们的晚年了。就像这个诗篇说的，让我们经过水火带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看他的晚年实在是一个丰富的晚年，手里抱了两个孙辈哈。然后再下一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个比较大的孩子都已经成婚了，中间一个帅哥还没有，那个时候还待字闺中，还没有找到这个如意的另外的一半啊。他这个等了蛮久了，这个等他的另外一半等了蛮久。你看下一张，其他的都一家都成一堆一群了，连妹妹都有孩子了，这中间那个还是单个一个，越来越像现在的这个某个人哈。但不知道为什么戴个黑眼镜，就有点耍酷那个时候大概。我们看下一张更帅了，你看哈，哎，这个娶了媳妇了，这个郎才女貌看起来哈很好。那爸爸妈妈在他们不但这个儿女成群，而且他在家中。他们家从1970年开始在家里面就有聚会，就这个就一直在传福音，所以许多弟兄姐妹一起，在大概是新婚哈，所以在很大很开心的样子。然后就是他退休的时候了，他是这个食品防疫所，他是食品检验员，说已经到教授这个等级哈，穿着这个制服你看很鲜亮，旁边右边那个。年轻的人不知道是哪一位。好，然后他有机会可以到加拿大去，这是陈忠道牧师哈，到加拿大去和弟兄姐妹交通。然后再往下一张，左边是牧师的妹妹张莲玲啊，然后牧师，然后这个是妹妹读的神学院的校长院长，神学院的院长啊，他们在加拿大有一段和孩子。美好的时光，我最喜欢下一张。好开心啊，好温暖。过去的一些苦，过去这个被压过头，被水火，经过水火，这个好像都已经过去了。蒙神的保守，到这边进入丰富之地。然后最后一张，各位可以看到，这是1月1号，2011年，就是他是3月1号被主接回天家，1月1号，2011年，他这时候癌症已经非常严重。肚子里面已经都积了腹水，但是他还是要让人推着他，他已经不能动了，要人扶着走，还是要让人推着他叫回去，为了要为弟兄姐妹施洗。这是一个至死忠心的一位主的仆人。最后我想我们也常常刚刚引用到好多次，我听见从天上的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在主里面的一位属灵的前辈。那神这样看顾带领他，我相信神也会看顾带领牧师一家，也会看顾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道路上我们不致滑跌。美工有一段要追念他奶奶的分享。 在我心里，我觉得我奶奶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天父一直是她最知心的朋友。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来北京，然后每天都会带领我们读书祷告，读神的话。她每次都是花很长的时间研读圣经，然后把自己的心得写下来，然后重要的标记下来，最后细细的讲给我们听。我看到我奶奶，她有一个很厚的本子，上面写的密密麻麻，记得非常的认真。她是一个读圣经读得很透的人，然后很熟， 在我爸爸小的时候，奶奶也是带领我爸爸一家人，每天都读书祷告，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有一次暑假，我和我爸爸去山东看我奶奶，然后我和我奶奶是睡在一张床上。有一天夜里，我起来去喝水，看到我奶奶就跪在床边，然后闭着眼睛，嘴里轻声说着话。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我奶奶还跪在那儿。后来我才知道，我奶奶在很久以前，就是每天凌晨3点就会起来祷告，和神说话，把一切的苦楚都和神说，一直到6点，每天都会有3个小时的时间。当时我就觉得奶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神。在我心中，我奶奶一直是一个很伟大的女人，因为在我爷爷坐监的时候，我奶奶要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每天还要去探监，非常的苦，还要受世人的眼光和辱骂。但是她每天都在和神说话，然后让神的爱充满这个家，让我爸爸一家人和我奶奶可以平安地走过来。在我爸爸小的时候，他和我说，爸爸小的时候，他们家好不容易有几块糖，我奶奶一块都不舍得吃，全部都留给了孩子。平常有一些好吃的也是都留给孩子们，还有我爷爷，自己不舍得多吃一口。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在神的带领中，让一家人平安地过来了。然后虽然我和我奶奶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每一次见到她，我都觉得我受益匪浅。我奶奶对我们的教诲，然后每一次给我们讲圣经，都让我在那么小的年纪里就会觉得神就是在充满我们这个家，一直在与我们同在，把爱都给了我们。然后当我听到我奶奶生病的时候接到电话，我真的很想马上回去，就只要在她身边照顾她，陪着她就可以了。我不想让我奶奶再受更多的痛苦，因为听到以前我爸爸给我讲奶奶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人，一辈子都在劳苦，但是在最后这个时间她还要经受这样的考验。然后我每天都是在给我奶奶静静的祷告，求神可以帮助她，减轻她身上的疼痛，我不想再让她受更多的苦。然后我有的时候给我奶奶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我奶奶的声音就会变得很虚弱，耳朵也不是很好使，我就要很大声的说话她才能听见。以前在我心里，奶奶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每次我给她打电话问她身体怎么样的时候，她都会说我身体很好，不用担心，我们要为彼此代祷，你也要好好的读书祷告，把一切都交托给神。但是在她生病的这段时间里，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和我说我很疼，身上每个地方都很疼，很难受。我当时在电话这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安慰我奶奶，但是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只有神才能帮助她，一切都得交托在神的里面。然后看到奶奶寄来的照片，也是她的脸很瘦，瘦得不能再瘦了，非常的憔悴，我非常的心疼。我想我奶奶这么好的一个人，苦了一辈子的人，到最后还要经受如此的考验。我知道奶奶一直在求神，一直在和神说话，神也一定听到了她的哭诉，听到了她的痛苦。在最后的时候，神是有他的时候，他的时候到了，也就会接我奶奶回天家。然后那天晚上，我爸爸给我打电话，说终于奶奶被神接走了，回天家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在电话这边哭了，因为这是人的感情。但是在我心里，我为我奶奶高兴，因为她不用再受更多的苦了，她终于可以回天家享福。我知道我奶奶，我为我奶奶高兴。她每天就是在生病那段时间，每天都吃不下去饭，吃了还要吐出来，就是一点营养都吸收不进去，太痛苦了。在我爸爸来电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已经感受到了，所以我一直在祷告祷告。然后我爸爸来电话说的时候，我也是 已经没有很惊讶，很平静，因为我知道神一直在我们中间。我虽然也会流泪，也会难过，但是我知道天父在看顾着我们，保守着我们，他会带领我们这个家，让我和我爸爸妈妈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他会将我们内心充满，让我们充满喜乐与平安，抵过一切苦楚，抵过一切的病痛。我也相信我奶奶在天家会很幸福。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心愿，也那个地方怎么说过，我想那我就想盼望我母亲能够有一天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见证以及在我们家中的恩典。可是她身体的缘故呢，一直就是不能够坐飞机。那今天呢，感谢主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呢能够见证神是信实的神，神的恩典永远永远是不会落空。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着机会就看见一个人可以经受住任何的考验，只要是在神面前能够顺服，能够向神至死忠心。那我非常感谢神在我们家中所实行的一切的奇事，为的是让我们今天能有机会来为神做见证，打了美好的胜仗。那母亲最后的遗言呢，就是说一定要为主而活，至死忠心，你永远不会后悔，说啊，这是最后的一口气说的一句话啊。再往后的话呢，两个小时以前呢，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说不出话来，就说我马上就要安息主怀了啊。那就是我想今天呢，我们能一起稍微的看一下，知道借这个追思礼拜能够知道，无论是中国多么大的逼迫，多么艰难啊。那有一句非常可笑的事情，就是我一说王慧卿这个词，就等于骂我母亲一样。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一看见满大街上贴的都是打倒反动教徒王慧卿啊，那逗他的时候也是王慧卿，所以说呢，我现在呢非常自豪，我说我的母亲就是王慧卿。因为一说王慧卿，你给我的大哥二哥我妹妹一说的话，就好像骂他一样，那就是说这个名字已经被骂了是十年之久。那今天呢，我想我还是自豪地说我的母亲就是王慧卿啊。我们永远是在神面前要相信神，神是信实的，我们永远不会因为信神而感到羞愧。我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范教授，感谢知识会同工，还有所有的今天来到我们面前的弟兄姐妹，感谢史长老给我们的分享，也感谢 Reverend Rusty 的到来。我们一起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感谢主，来庆祝我母亲能够完成了卸了地上的劳苦，在天家她也非常的高兴啊，我们在天家永远和他相聚。谢谢大家。 最后我们用首诗歌做我们的一个祷告，再相会。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我们一起起立。 愿主同在，直到再下回，主为粮食长直到地，主为牧人长苦力，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哦，主恩 的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爱的心机常衰于你，死的冷漠不能杀你，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靠主恩的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最后祝祷的时候，我们请 Reverend Rusty for the benediction. Let's pray. Heavenly Father, we do thank you that we can come to you in times of sorrow and grief.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with us at all times, Lord. Father, we ask that you'll be with Pastor and his family and continue to comfort them in the homegoing of his mother, Lord. We pray that you will be with all of his family here and back home, Lord. We ask that you will comfort all of them. Father, we praise you for this wonderful life, for this life that's been a testimony for you, Lord. And we praise you for that. Father, we just ask now that each one of us can live a life that can honor you and praise you. And we ask that you'll help us to do that. Father, we love you. We give you the praise and glory for all that you do through the lives of each one of us and through the lives of our loved ones. And we thank you for life itself, Lord. But we thank you for the promise that after life we go to be in heaven with you. And we praise you for that. We pray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Amen. Quick announcement. 等一下，聚会完以后，这四礼拜以后呢，我们准备点点的茶点在后面，请大家能够到那边去，也跟牧师师母以及他们一家，每个人可以慰问一下心。We have a refreshment at the back over there that you can greet the family and sharing with them. 等一下呢，我们这个聚会一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请大家也跟牧师、师母和美工他们一家照一个相，好不好？就在肖神之在前面这里嘛。OK，那我们就请大家就一步到前面来，好吧？We are going to take our pictures together, and please come forward. Okay.